笑，嘴巴又是一回。听一听太空的优美，梦幻曲的片段。清风吹过，星光闪过他的面，光阴地箭好比小鸟伴着他飞向前。失去的昨天，他不愿怀念，许多新发展留待明日发现。星空中转眼间已过百万天，他飞过万万里，只不过一小段，在宇宙探秘，但搜索天边将永没完。要寻回雪的花边，要寻回失去的星光或泪点。 在千年女王和千年盗贼，再加上地球众多科学家通力合作之下，一起挣扎希望摆脱被毁灭的厄运。好可惜，他们的挣扎似乎全部白费。难道地球真的就这样被人毁灭？估计在9月9日零时9分9秒就是地球毁灭的时间。现在这个日子就快降临，而拉美图更加一步步逼近。千年女王的传说。 大爷公啊，在这做什么啊？快叫啲执行李啦，就够钟啦，知道吗？ 我所有的行李就是这么多啦。 咁嘅嘢， 唔系咁多事啊，我向靠双手揾食嘅，有招牌脸部同把菜刀啊，去到边度一挂起佢就又有生意做啦。 确系几方便噶。 系啊，梗系方便啦。李生佢有冇打过电话翻嚟啊？ 冇啊， 冇啊。 其实啊，佢知道我哋今日要疏散照嘅，翻嚟帮下手就啱。 唉，我哋唔依赖得黎生噶啦，佢咁忙边有时间翻嚟帮我哋得噶？ 我硬系觉得我哋呢个女咧就越嚟同我哋越疏远噶啦，话唔定以后冇机会见到佢噶啦。 好啦，行啦，八一婆。 就以而家睇嚟，所有嘅工作又进行得几顺利噃。 系，以而家嘅进度，应该廿二小时之后就全部完成噶啦。 廿二小时之后啊，就啱啱赶得至最后嘅期限啦噃。系啦，连生小姐，追咧同埋黎生佢哋咧， 都唔知点解初仔精神好似好差咁，所以我叫佢喺休息室度休息嘅。黎生佢好忙。大家注意，我是女王，疏散的计划有更改。 什么话？ 准备上太空船的现在可以不用上了，已经上了太空船的人请他立刻回来。 为什么啊？ 所有人现在要马上离开太空船。 不行，现在已经是最后时刻了，如果想这批人能够保存生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地球，看你继续给别人上太空船。 我再重复一次，所有人马上要离开太空船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，黎生？不可以这样做的。 所长，在地底基地任何人都服从我的命令的。 喂，黎生啊，千年女王，激死。 生，你是不是准备自己一个人坐在太空船冲入黑暗的水星中心啊？原来真是这样，你应该知道生还的比率连万分之一机会都没有，那你还要这样做？我是千年女王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做一些我份内的事，但是救地球和救拉美图境内的地球人都是我的责任来的。不过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以后拉美图境内做奴隶那班地球人。我很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放心吧，在拉美图那班人我代替你去救他们。家姐李生，家姐李生， 算点啊？呢头上咗去啫，嗰头又叫我哋翻晒出嚟喎。 啊，系锁咗佢哋班人啊！ 啊！ 哎呀，唔知阿黎生佢而家喺边度咧？ 嗯， 李斯，李斯， 究竟咩事啊，姐姐？点解太空船个人都要出晒，剩翻你一个啊？点解会咁样啊？唔通你准备自己一个人牺牲啊？ 唔好再追问原因啦，初仔。虽然我同你之间相识嘅日子并唔系好长，但系呢段日子。你天真无邪、乐于助人的态度令我好感动， 黎生姐姐。 当然到了今日，我哋嘅友谊可以讲到咗一个终点。不过，但系过去我哋相处欢乐嘅回忆，已经令到我毕生充满幸福啦。 唔好啊，唔好啊！ 我会带埋呢种回忆飞去瑞星嘅心脏，到时我旅程就唔会寂寞。 你唔可以咁噶。 但系冇其他嘅办法啦， 唔得唔得，你唔可以离开我，唔可以离开我， 唔好咁样， 我哋唔系讲过一齐保护地球嘅咩啊？ 唔好再阻时间，嗱，乖乖地听姐姐话出 嚟。唔得啊，我系唔会走嘅。 咁你想点？ 我要同埋你去，我系唔可以由得你去死嘅，嚟啊，俾我去啊！啊 嗱，初仔，我问声你，如果你都死埋，咁以后地球边个理啊？要令到地球永远保持翻以前嗰种美丽嘅景色，呢个责任就落喺你嘅身上。日后重建地球系需要依赖你呢批年青人去担任嘅。 睇下姐姐， 你明白未？好错仔， 我明白了，我哋会照你嘅说话去做噶。 错仔你好乖， 我系男仔应该要咁做。嗱，咁我出去啦。 仲有啊，错仔，你知我交俾你。 咁我走啦，姐姐，我走啦。 仲有添啊，可能嘅帮我照顾爸爸同妈妈可以吗？ 嗯， 好啦，咁我哋再见。 再见啦，姐姐。黎生姐姐，我好难过。 吓 啊！ 啊！点解咁样噶？ 铃声姐姐，铃声姐姐。 咩话铃声喺里边噶？唔好啊，停止啊！快啲停止啊！ 四伯，你由得姐姐去啦。我虽然唔舍得，但都冇办法。 李生啊，李生， 爸妈， 听下系雷声把声啊！ 分离系一件好痛苦嘅事，可惜环境唔容许我再留喺你哋身边。我要坐呢只太空船，去一笪好远好远嘅地方。本来喺我理想中，我今生今世都希望永远留喺你哋嘅身边。可惜我的希望已经没办法实现，咁或者这些就是命运的安排。不过无论我和你们离开几远都好，相信我生命中都和你们在一起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保重，但愿你们永远都这么健康。 再见了姐姐，我们再见了。雷声姐姐， 是家姐。初仔，我哋再见，再见啊，爸爸妈妈，再见啊，地球人。 多士啊，拉美图方面已经对我哋发出警告信号啦。 我哋完全系冇敌意嘅，请准许我哋降落啦，请准许我哋降落啦。 个钟头之后，如果我仲未翻嚟，你就自己翻翻落去地球啦，知嘛？ 好啦，我知道。 我今次翻嚟系要见母后。 你呢个大逆不孝的叛徒， 母后，你听我讲， 我同你之间仲有咩好讲啊？ 等一阵，母后，离生已经不惜牺牲，飞咗去水星，佢嘅目的不外系想拯救所有地球人，唔通你想伤害佢哋咩？ 咩话？离生飞咗去水星，佢想对全能之神有不轨嘅企图？ 系， 佢咁做太放肆啦，佢都唔考虑下拉美图嘅安危嘅， 母后。请你不要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，那一个黑暗的彗星根本并不是什么全能之神，相反它令到地球和我们拉美图的惑星都走向毁灭的道路，你知吗？ 简直乱讲，我不准你再讲下去啊。 事实的真相怎样很快就明白，如果我所讲的说话母后发觉同事实完全不相符的，那我愿意受到重罚。 是由魔鬼的纠缠中得到解脱的欢呼声，母后，你的女儿现在已经做到解救无数这么多人的救星。 拉安德鲁美达普鲁，我心爱的细妹，好难忘，不想用这么过分的手段来对你。不过我是拉美图星球一国之君，我为了尊严，为了表示太后有无上的权威，所以我才做出这么不近人情的事，便不知因为这样我就没了一个女儿。我自问太过对你不住，你原谅我了。 是， 我不想你的妹牺牲，这样太不值得，所以我准备到地球的纷争，彼此一笔勾销，永不追究。 这样这里的地球人我可以大扯了，是不是？ 当然可以，以后地球和拉美图大家在同一个轨道上面，接受太阳的恩赐，好和平地继续生存。等多一会，你有没有意思回来这座星球和母后一起生活呢？ 当然有啦，办完事之后我一定会翻嚟。 连生， 妈妈。美图画师，佢拉美图画师离开地球啦，睇下，你哋嚟睇下。 而家地球已经冇事啦，平安啦，系唔系啊？ 嗯， 好多谢你啊，雷生姐姐。 李生啊， 听听太空有美梦幻曲的片段，清风吹过，星光闪过他的面，光阴的箭好比小鸟伴着他飞向前，失去的昨天他不愿怀念。 李生姐姐， 星空中转眼间已过百万天， 为了要拯救地球人类，不惜将自己消失在宇宙的另一个角落，这个人就是千年女王。而因为她的牺牲，令到地球所有的事物都得以保存，这位舍己为人的少女在后世人的心目中是永垂不朽的。 或泪滴。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，长长头发，两眼似星光。传说中这女王善变迁，白云样，宇宙极奇妙，永恒是留在你心，热望在你心内燃亮，低声歌唱。在满了星光。